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08集，唐默只觉得可笑，他还没开口，发现白若瑶的笑容忽然僵在脸上。他顺着白若瑶的目光看去，只见一个高挑的黑发女人夸张地拍着蓝色光膜，将光膜抛到凹出一个手印。他对着白若瑶大笑着，嘴里做出一个口型 Hello Fly。 白若瑶无言以对，唐默笑出声。对白若瑶这种人，武力压制确实是最好的办法，而且这个人对女人似乎没有对男人那么的随便，不是很爱开女人的玩笑。唐默明白穆回雪是在帮自己，这个强大的回归者貌似很爱凑热闹，哪里有热闹他就往哪里凑。看到白若瑶调戏唐默，他便毫不犹豫地凑过来掺和一脚。唐默的目光在穆回雪那组的两个小朋友身上停了一瞬，有珊珊在，傅文生应该问题不大，至少不至于被欺负，而傅文铎那边他肯定没有问题。唐默只需要管好自己。唐默收回视线，看向自己这组的五个人。按理说掷骰子这种事属于大概率事件，就像抛硬币，抛出正面和反面的概率都是 0.5， 掷骰子的话，抛出每个数字的概率都该是1/6，但这是大数据得出的概率。如今只有19个玩家，抛出1和6的玩家只有5人，分别是唐默、白若瑶，一个抛出6的年轻女人，一个抛出1的中年男人，还有抛出1的宁征。唐默仔细地审视宁征，自从进入糖果屋，宁征就缩小了自己的存在感，没有与任何玩家有交流，他好像一个透明的影子，默默地跟在人群后。圣诞老人让玩家们吃巧克力甜筒，他吃了一只，圣诞老人让玩家们掷骰子，他也没落下，可他就是没存在感。如果唐默不知道他是谁，恐怕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家。他们这组只有5人，正常来说竞争不会有其他组那么激烈，两个多小时的游戏时间足够他们5人顺利通关。但是圣诞老人说了，每组只有前3名可以算是游戏胜利，这一组看似简单，或许比其他两组更加恐怖。唐默、白若瑶、宁征，唐默知道他们3人谁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但唐默不想第一个上，白若瑶和宁征也是如此。那两个玩家眼睛转动，视线在唐默和白若瑶之间徘徊，怀疑他们打算联手。唐默没有解释，反而将计就计，身体稍稍往白若瑶的那边凑了半分。隔壁的两组因为人数众多，已经开始抉择谁第一个开始游戏。非常有默契的，傅文铎和陈珊珊都选择站在了一边，放弃了第一个玩游戏的机会。穆回雪也抱臂站在一旁，他似乎很喜欢和孩子待在一起，与陈珊珊、傅文生靠得很近。唐默这一组中，那年轻女人按捺不住，开口说： 谁第一个上？ 白若瑶嘻嘻笑道： 女士优先。 宁征不说话，冷静地看着这群人，似乎没想放弃机会。唐默更加直接： 我想第一个，你们还有谁想第一个玩游戏？ 年轻女人和中年男人眉头一皱，两人犹豫片刻，上前半步。唐默转头看向宁征： 你呢？ 宁征捏紧手指，良久，他说： 我不参与。 一副损失重大的模样。唐默下意识地笑了一声，那年轻女人和中年男人都古怪地看着他。唐默收起笑容，他只是觉得宁征挺有趣。他第一次发现这位北京最强大的回归者竟然还有演戏的天分， 只可惜他的演技比白若瑶差了一点，如果那两人不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唐默身上，应该能发现宁正的异常。 所以现在就我们三个人想第一个玩游戏。 三人中那年轻女人看上去实力最弱，她直接开口提醒， 黑塔说了，禁止使用异能和道具，禁止暴力。 白若瑶笑出声， 不暴力的折磨一个人，方法可是有很多很多种哦。 两个玩家脸色一变，白若瑶故意指着唐默， 他是这方面的行家。 一听这话，那两人都有点退缩，谁都看得出来，刚才所有玩家从糖果屋子里出来时，唐默和白若瑶几人打了一架，两人身手极好，他们绝对是高级玩家，游戏可以晚点玩，不是第一个玩并不是大事，如果因为这件事和唐默作对，那很得不偿失。这样一想，年轻女人和中年男人都有点退缩，不想再与唐默争。唐默嘴角泛起一丝冷笑，他笑了，哼，白若瑶，你在挑衅我吗？白若瑶微微一愣，她总觉得现在的唐默和她认识的有点不一样，把疑惑藏在肚子里。娃娃脸青年继续嬉皮笑脸地说道， 有吗唐唐，我明明是在夸你心狠手辣。 有这么夸人的吗？唐默不气反笑， 那你要试试我有多心狠手辣吗？ 白若瑶越来越觉得不大对劲，她说， 我好想试一试，可是唐唐，黑塔禁止暴力啊。 你刚才不是说我有很多很多种方法不暴力的折磨一个人？ 白若瑶的笑容突然停住，那中年男人和年轻女人立刻明白，刚才娃娃脸青年是在陷害唐默，这两人根本不是队友，还有可能是仇人。唐默本想误导这两人，让他们以为自己和白若瑶是队友，让他们心生忌惮，但事已至此，他顺水推舟地说道， 我放弃。 中年男人诧异地说， 你放弃？为什么？ 唐默转身走开，走到距离白若瑶一米处的位置，他以极快的速度从腰间拔出小阳伞，一道尖锐的破空声响起，圆润的伞头随声抵在白若瑶的喉咙前。娃娃脸青年毫无畏惧，对着唐默灿烂地笑着， 禁止暴力哦唐唐。 唐默说，我有把握跳进每个房子不踩到线，但我没把握在某些人捣乱的情况下不踩到线。 为了防止白若瑶搞破坏，唐默直接放弃玩游戏的机会，有理有据，令人信服。那中年男人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却找不到奇怪的点。他看向年轻女人，两人都不想动手，他们不知对方深浅。中年男人建议道， 剪刀石头布，胜利者先开始游戏。 好，剪刀石头布。 中年男人获胜，他露出一丝欣喜，干第一个挑战游戏，说明他有实力做到白若瑶刚才的动作，不踩到任何一根线。房子上的数字在空中闪烁漂浮，中年男人看着这九个数字，在心里默数了一遍，接着他拿出骰子，轻轻抛入第一个格子，男人轻松地跳了进去，再跳回原地。身形巨大的圣诞老人站在最中央的第九个房子里，他抚摸着自己心爱的巨型棒棒糖，忽然高声说， 瞧我看到了什么，已经有可爱的孩子点亮了一间属于他自己的屋子。 另外两组因为人数众多还在争论谁先开始游戏，听到这话，他们齐齐看向唐默这一组。只见中年男人高兴地攥紧骰子，再向前一抛，抛进了第二个格子。第二个格子也非常简单，即使这些格子每个都有房子大小，以在场19个玩家的身体素质，基本上也能一步跃出房间范围，只留下一个脚印。中年男人一脚蹬地，借力在第一个房子里蹬了一下，跃进了第二个格子。他弯下腰，捡起自己丢在地上的骰子，接着转身准备跳回原地，然而 就在他跳入第一个房子的瞬间，房子中央原本温和平缓的巧克力喷泉突然汹涌起来。男人瞪大眼睛惊呼一声，哇！澎湃的黑色巧克力洪水唰的一声冲没他的头顶，在没有异能和道具的情况下，这男人猝不及防地被洪水淹没。玩家们惊骇地看着这玩家在巧克力洪水中不断起伏，浓腻的巧克力洪水重量极大，将他压得抬不起头。这男人不可避免地在房子里留下了无数的脚印，洪水也越加凶猛。很快，这些洪水将他冲入了喷泉下方。当男人的身体完全消失后，一切归于平静，只有地上黏哒哒的巧克力汁液暗示了刚才发生了什么事。圣诞老人的声音所有玩家都可以听到，只听他遗憾地说道， 可怜的孩子，你为什么要偷吃圣诞老人的巧克力呢？ 年轻女人立即说， 不，他没有，他根本没有去碰那些巧克力一下。 圣诞老人刷地抬起头盯着那个女人，半晌后他奇怪地笑道，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呢？孩子，他就是想偷吃我的巧克力，我知道的哟。 圣诞老人最讨厌偷吃糖果的坏小孩，至于什么算偷吃，圣诞老人有他自己的看法。一盆凉水从众人的头顶浇下，曾经有孩子死在巧克力豆的海洋里，因为他偷吃巧克力豆。现在，这个中年男人死在巧克力喷泉里，尸体也找不到，因为圣诞老人觉得他想偷吃巧克力。唐默抿起嘴唇，沉默地看着那个平静的巧克力喷泉，接着移开视线。唐默和白若瑶凝怔，从没想过第一个进入游戏，因为他们都知道圣诞老人不会那么简单，这个游戏也绝不可能那么无害。原来这就是这个游戏真正阴险的地方。一共九个房子，玩家要按顺序把骰子依次投到正确的房子里，然后一次次地走进那个房子，点亮房子。这意味着玩家要在这些房子里路过许多次，谁也不知道上一次你走过的这个房子里，那些安安静静躺在房子中央的糖果会不会突然袭击。玩家不可以碰糖果，因为碰了圣诞老人就认为你要偷吃，可糖果可以主动攻击玩家，只要圣诞老人认定你想偷吃糖果。有玩家心生畏惧，不想再参与这个游戏，然而蓝色光魔将他们框在其中，无法逃脱。陈珊珊抬起头冷静地问道， 如果游戏失败会怎么样？ 圣诞老人歪了歪头， 游戏失败呀， 脸上露出一个和蔼的笑容。圣诞老人漆黑的双眼里却没有一丝光亮，他嘿嘿一笑， 呵呵，你猜，我可爱的孩子。 想要退缩的玩家立刻收回自己的脚，这些玩家中除了一个神秘的预备役，其他所有人都至少通关黑塔一层，甚至实际上有18个玩家都至少通关黑塔二层。既然无法离开游戏，那他们只能扭头迎上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